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每天带来一本书，在书中品味故事，感悟人生。我们今天要跟您聊的这本书叫做我要渐渐忘记这个世界了。首先欢迎一下他的编辑张琪。你好张琪。 大家好。 嗯， 丹姐好。 嗯，你好。今天聊的这本书为什么没有请作者哈，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一上来会有点好奇，是因为这是一本引进的外国的一本书哈。 对，是来自英国的。 张琪来介绍一下哈，英国的这个作家叫做罗恩·科尔曼是吧？ 对，是。他在英国是一个比较家喻户晓的一个作家了，因为他出了很多就是跟女性啊家庭相关的小说，就是这本书也是其中一本嘛。然后我们把它引进，他当时这本书在国外也是很受读者的追捧。首先是那个理查德朱蒂俱乐部推荐了这本书，他是在英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俱乐部，基本上他推荐的书都会成为畅销书。然后而且我们查了很多他外国读者对这本书的反馈，就是这本书可以说是一部口口相传的那种作品，就是是读者们就是说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那种，就是大家觉得它是很好的一本书。对， 嗯， 然后我们也签下了这本书。 然后做了一个出版哈。 对， 其实这本书就是在2014年秋季就已经成为英国的主推图书了哈。 对， 现在是刚刚引进到咱们国内来进行出版哈。所以后来你就来编辑了这本书哈。 对， 咱们先来讲讲哈，就是这本书说实话一上来我看到的第一印象就是很唯美，它的装帧哈，就是洒满花瓣的这个白色的这个页面上哈，然后还有一只小鸟， 对， 然后好像是在立在树梢上哈， 对， 然后呢整个感觉尤其加上这个我要渐渐忘记这个世界了这个名字，我就总觉得是一本爱情的散文。我一直认为是不是就是有点像失恋的感觉，就是帮助那些失恋的情绪抑郁的因为感情受过伤的一些人来疗伤的一本书。但是我真正打开这本书才发现原来这是一本像小说一样的书哈。 对， 讲了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哈。 对， 嗯， 因为这其实就是一本小说。当时我们取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参考一部很有名的绘本，那个绘本大概就是具体的名字和这个有点像，但它讲的是爷爷得了这个老年痴呆症，就是会渐渐忘记了。我们觉得这个名字是有很有一个故事感和情绪在的，就是它表现了一种那种状态，就是患此病的那个人的状态。然后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就是由心而发的那种比较失落，可能落寞，然后就是要失去了所有。所以这也是一本像我们说的是一本告白与告别之书，其实他是在对自己的人生说再见。对， 刚刚你说到了哈，老年痴呆症其实如果在用学名来说哈，叫做阿尔茨海默症哈。这种病症确实是可以让人忘记一切哈。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怎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和这个病症有怎样的关系。 好。 首先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家庭的成员吧。它其实是围绕着一个家庭来讲的。然后这个故事最主要的女主角叫做克莱尔，她也就是得了一个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症的这样一个患者。她的年纪应该是四十岁左右，其实是非常年轻的。 嗯，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女主呢，就是她的大女儿20岁，就是叫凯特琳。嗯，我们可以看见她其实20岁的时候就生了这个女儿，但是他们家呢，就是他们姓阿姆斯特朗嘛，他们家族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女士都特别强势啊， 嗯， 然后他们自己的性格特别的张扬的那种。就比如说我们的主角克莱尔，她20岁的时候其实是未婚先孕， 嗯， 就是怀了她的女儿凯特琳， 嗯， 而且是独自把她抚养大的，她没有结婚啊，一直带她长大。然后她又在自己快40的时候碰见了自己的一生的真爱，也就是她的现在的丈夫格雷格， 嗯， 然后和她生下了一个小女儿，只有4岁的艾斯特。对，然后这个故事中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她，就是克莱尔的母亲叫露丝。嗯，整个家庭就是他们五个人，围绕他们五个人来讲的。但是这个故事主要是从克莱尔和他的大女儿凯特琳两个人的视角来讲的，就是在讲克莱尔被诊断出阿尔茨海默病以后，然后他要怎么样面对他即将忘记一切的这个现实。嗯，他特别想在走之前照顾好自己的女儿，就是为他，就等于是为自己料，就是处理 后事，啊， 后事。对， 嗯， 他希望能够因为其实他一直隐瞒着凯特琳一个很大的秘密，就是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凯特琳他的生父是谁。 哦， 然后对，然后其实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小孩他从小没有父亲的陪伴长大，其实肯定对他的性格是有一定影响的。 对，有阴影。 对，有阴影。 嗯， 而更何况他那么情况特别特殊，是凯特琳是从来不知道父亲的存在的这种。 嗯， 他曾经只是在小时候跟他的母亲讨论过一次他的父亲。 嗯， 但那次因为克莱尔觉得没有到时间跟他讲这个事情，所以他就很含糊的过去了。但是这给凯特琳就留下了一个比较，就是算是阴影吧。她就一直认为自己就是试管婴儿，她就把自己当做试管婴儿。嗯，然后其实是对她以后非常有影响。所以克莱尔就想，她既然得了这个病，马上可能很快就会离开他们，离开这个世界，那她一定要为自己的女儿找到这个生父。她希望能多一个人照顾她。嗯，其实她这个故事也就是在她怎么样应对他的这个病，然后还要帮助女儿找到自己的生父。而他这个女儿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嗯， 凯特琳就跟他一样，他现在是20岁，正在大学，但他没有告诉他生病的母亲的事，他也 怀孕了、 而且他也不能跟那个男孩在一起，他还辍学了。 嗯， 但是这些他母亲已经被诊断出这个病，他怎么向他母亲开口呢？他也不好说。 嗯， 然后他们每个人都陷在这种矛盾和痛苦当中。 嗯， 就是想他们这个整个故事就是讲他们是怎么应对这些事情的。嗯 嗯，对，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这本书其实它的情节还是挺曲折复杂的哈。 嗯 嗯，首先跟大家说说哈，这个阿尔茨海默病。 嗯， 我想说到这样一个名词，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在12年前2004年的时候，韩国有部电影叫做《记忆中的橡皮擦》。 对， 我想对于80后，尤其是像我跟编辑张琪哈，都属于80后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记忆深刻的一个电影哈。 嗯嗯， 当时剧中就讲到的是，一个这个女主角是一个富家女哈， 嗯， 然后呢被她的男朋友抛弃了，然后呢，在这个应该说他俩是私奔，然后私奔的途中，抛弃了之后呢，他就和一个建筑工人相遇了，然后两个人互生爱慕，产生了一段感情。后来他们俩经历了重重的困难，在一起之后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这个富家女诊断出了得了这个就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然后呢就什么都记不住了。 在 这个情况下，其实这个建筑工人，这个男主角哈，就一直陪伴着他。 嗯， 然后跟他一起共同的来面对这个病魔的抗争。 嗯， 最后两个人就讲了一段特别凄美的爱情故事哈。 对， 对， 对， 这个确实让韩国电视剧嘛都是这种感觉哈。 对对， 这种浪漫的爱情的这种泡沫剧哈。但是其实这本书我看了之后，其实有很多情节跟他很像。 嗯， 比如说讲到的这个克莱尔，就是这个主角哈。克莱尔他 也是因为后来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个，也是一个建筑工，建筑工，对 对 对, 对，然后跟他相爱了， 对， 然后产生了很多这样的爱情故事哈， 对， 对，但是我想这本书可能跟这个电影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哈， 我来说一下，因为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也会这样觉得，就觉得哎，这又是一个很俗烂的那种爱情故事。但是看到最后，虽然我们这个书这上面写着什么"我忘记很多事情，但我从未忘记爱你"，可能会更加深人对爱情的一些幻想啊，就觉得这是一部浪漫的 爱情故事。 对对对对，其实并不是这样。其实这个爱情在整本书里，只占非常非常小的一段，而且它可能算是最后的一个彩蛋吧，就是它其实前面讲的，你与其说爱情不如说是亲情，它其实在那个克莱尔和她的老公格雷格之间的这种纠葛它讲的特别少，它基本上是讲了克莱尔和她的母亲还有她女儿之间的事情，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是整个给人情绪的感觉不同，像韩国那个电影，我们也看了，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就是印象就是大家最后都哭的就不成样子了，已经 很煽情， 对对，就不行了。但是这本书给你看完了以后绝对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它更贴近现实，就是人生永远不可能只是一味的悲伤一味的哭，即便是遇到了病魔，即便这个家庭他面对很多很多糟糕的情况，但是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实际情况也会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会人这种动物是会自己给自己制造比较积极向上的东西的，这个时候你还是会找到可以高兴的地方。这本书最大的意义我觉得在于它就是它告诉我们的这是一个悲喜交加的人生，不是沉重的，对，它给我们的带来的就像是另外一种面对告别的方式吧。 你这么说我就理解了哈，其实这是一本思考人生的书。 对， 可能我想大家通过这样一本书更多的了解到的是亲情，然后更多了解到了我们到底该怎样对待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怎样才是最有意义的。 对对， 我想这可能也是对于张琪你最有感触的一点哈。 是的，我在编辑这本书的时候，因为一开始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和您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我就很担心它就变成一部很俗的那种爱情小说，但是而且看了第一，说实话它这个文本其实是比较平实的，它不是那种大起大落让你心一下悬上去然后又掉下来那种感觉，它很平实的在讲一个故事，所以第一遍你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就这样就结束了，然后但是因为我们做编辑肯定是要在第二遍再编辑的时候，你就会非常感动，然后我就特别明白了有很多国外读者的那种感觉，他就说这一秒你还要有落泪的冲动，下一秒你马上可能就笑出来了，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就是我们总是在流泪中欢乐又在欢笑中流泪的那种感觉， 他其实把人性很复杂或者是很细腻的一面呈现出来了。 是的， 对，这里边有很多细节哈，我觉得特别值得去回味，比如说哈，我首先翻开这本书看到的是这本书这个首先他这个抬头写得很好哈，我忘记很多事情但我从未忘记爱你哈， 对， 这个爱可能更多的不仅仅是爱情， 对， 可能有亲情的成分在里边哈，然后翻开这本书里面的这个目录我印象也特别深刻，说写给我的妈妈道恩， 对， 然后呢后边是这个序言，然后克莱尔凯特琳，克莱尔凯特琳，我要说一个什么事儿哈，这本书基本是21个单元差不多哈，但是21个单元全部都是围绕着克莱尔和凯特琳的这个名字来命名的，很多小说它可能一开篇就是它的每一个这种篇章可能都会用一个大概的一个叫什么，就是一个总结性的话来提炼这一章我要说什么，或者有一个标题党，但是这个的标题党只有两个人的名字， 对， 我想这种设计是不是也是作者的别有用心， 对，因为作者他主要是通过两个人的视角，克莱尔凯特琳来讲述这个故事，每一张标题比如说克莱尔这一章就是克莱尔以他为第一人称来讲述他眼中在得了病的这个人眼中他这个世界的变化，而凯特琳其实我觉得他这种安排就好像把我们放在了就是得病和得病家属就是两种立场上，对，你从这两条线一直就是 齐头并进来看待这个事情，对，你就更能体会一个得病人的心情和作为他身边最亲密的那种家人的那种心情，然后把整个故事串联起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挺特别的。而且除此之外，故事中还有很多的日记体，对， 所以字体就会发生变化， 对，这样读者读起来其实会更舒服，也更容易明白，对，因为这本书主要讲的是克莱尔得病之后的事情，但是为了让人物饱满，然后作者会在日记中讲述他们的过去，所以你看里边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即便是一个小小的他那个四岁的小孩，他都会写得特别生动和饱满，这就是我觉得这是作者的功力。 而且我觉得外国作家更容易去细腻的描述和描绘这个人物的性格和他的特点， 对，他们擅长这一方面。 对对，还有哪些是你觉得这本书里印象特别深刻的，给我们听众朋友讲一讲一些故事 啊？好，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书的基调从他开篇就可以体现出来，然后开篇的时候你说正常一个人他自己得了早发现阿尔茨海默症，我们来考虑一下自己如果得了这个病我们会是什么，肯定会觉得哎呀天都要塌下来了那种感觉。但是克莱尔特别不一样，开篇一打开来他就说我都要被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被露丝给气死了，就是他的母亲，因为他刚刚得出来检查结果的时候是和他母亲一起的，但是他没有想过这个病会给他带来什么，他特别个性，然后他就是觉得他的母亲要来干涉他的生活了，因为他的母亲要来照顾他，他特别不喜欢被人干涉被人控制，对，所以我们这也可以看到他就是这个病对于一个人他自我的抗争，其实我们说他最后他会忘掉很多事情，他忘掉他的母亲，忘掉他的女儿，忘记他的爱人，但其实更可怕的是他也会忘掉自己，他不知道自己是谁，这个其实就埋下伏笔，说明就是可见这个病，但是同时也能说明那个克莱尔他本身的性格，他是非常积极的，就是在面对病的时候他并不是说啊我要完蛋了然后就是一味的特别低沉，他看的是另外一个角度，所以他这个人很有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他那个小女儿艾斯特，我觉得这个小孩他虽然在里边是一个很不懂事儿，整个家里只有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大家都知道他妈妈病了是吧，然后大家都知道他可能很，而且这是个很严重的病，是不能治愈的，就只能就眼睁睁的看着时光流逝，只有他小女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他一度以为妈妈是在跟他玩角色扮演的游戏，因为有时候克莱尔会忘掉他，克莱尔不能再给他读童话书，因为他不认识那些字了，也不认识那些图片了，对，但是他小女儿就特别有意思，他还帮着妈妈越狱，比如说把所有的面包在那个就是把牛奶倒进那个马桶冲下去，然后把面包扔了，然后就是为了让妈妈去能够出去超市转溜一圈，对，他就是帮着妈妈来对付姥姥的那样一个角色，你就看出来他非常的机灵，这是一方面。然后再看看他的爱人格雷格，我觉得他的像我们之前说的爱情的成分非常少，但是他是非常非常动人的，就像我们一个校对老师，他已经年纪挺大了，60岁左右，他看完这部书跟我说的是就是啊，我觉得他那个老公真的是太好了，对，他老公其实是最可怜的一个人，这里边因为克莱尔因为这种病他是从最近的记忆开始丧失的，所以他最早忘记的就是他的老公， 和周围身边发生的这些人和事儿， 对，然后他经常会把老公看成一个陌生人，然后在一个家里有一个陌生男人其实会让人很恐惧，所以他和他之间有很多摩擦，但是但是他老公是那种非常隐忍的男人，他从来不会对他发火，也不会对他什么，但是有你当看到中间有一部分的时候，是他们又一次发生激烈的争执以后，他的就是这个女主克莱尔晚上起来的时候经过他小女儿的房间，那时候他和他的丈夫已经不同床了啊，然后他就听到了一个动静，她本来以为是她小女儿做噩梦了，其实她听了听是她丈夫在哭，就是你这时候看就感觉到一个男人身上的柔软，就是你会很心疼，对，但是其余的我不能再剧透，因为他这个爱情真的是这个小说的一个彩蛋， 所以要大家一起去读， 对对 对, 对, 对， 去感受其中的精彩哈， 是的， 听你讲了这么多我觉得挺有感触的，首先我觉得 母子之间的相处，或者母女之间这种母爱， 嗯， 和孩子能不能接受， 嗯， 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 对，对， 嗯， 因为我之前也看过关于这个作者的这个他的访谈啊之类的， 嗯， 他其实写这部作品的初衷也是像他说的，献给他的母亲道恩。其实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对母爱的一个反思吧。就是我在这部作品中最大的感觉就是，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能成为一个好的妈妈，但是我们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好女儿。在妈妈那里，其实我们都会很叛逆，我们自己就很有感触嘛，就是妈妈，我们永远都觉得她是一个唠叨的角色， 嗯， 一个啰嗦的角色，她对你所有的爱护，我们都会看成控制，就像克莱尔一样， 甚至有时候会很烦， 对， 嗯， 会反感，对。其实克莱尔她表现的就特别明显，但是，嗯，其实如果真正当了母亲，我们会那么义无反顾把所有的爱都给自己的孩子。其实克莱尔也是这样的， 嗯， 比如说你看得了病以后，她一心只想帮女儿安排好生活，这就是他可以说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最后的愿望。但是他这里边所有的摩擦都是基本上除了他那个丈夫格雷格，就是他发生在母亲和他母亲之间。他就是想反抗，因为他觉得妈妈来照顾他就是控制他，限制他的自由。对，其实这是我觉得我们都需要考虑的一个东西，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对待孩子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耐心，然后我们会渐渐变成那个母亲的角色，唠叨啰嗦，然后就是管孩子的一切，然后但是我们对待母亲的时候是不是能有更多的 耐心。 对， 嗯，你说到这个我觉得很多人都应该去反思，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 的， 因为我总觉得比如说经常父母来电话会说，哎呀，最近天变天了，你要多穿衣服， 嗯嗯， 啊，或者那个你吃饭了吗？我总觉得这种问话就是很没有质量， 对， 你 会就感觉，嗯，就不能说点有意义的吗？ 对，就不能聊点思想吗？ 对， 聊点就是跟我们相通的同龄人之间聊的这些话题。后来我发现其实随着我这个年纪越来越大， 嗯， 然后我就感觉其实父母他是觉得不知道该跟你怎么去聊才能够让你能够跟他多聊会儿天儿，他也很寂寞，他也很需要别人的跟他的交流。 对， 那他觉得说我也很关心你，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身体保养好，就要吃饭，要注意多穿衣多保暖。 对， 他可能认为这才是他最重要的，也是能够跟你沟通的一个桥梁和纽带。 对，毕竟我们之间，你说三年就一个代沟，我们之间差了多少个代沟，我们共同话题肯定是不会像小时候那样，是吧？那时候他们还有很多可以教我们，可能现在我们通过我们自己出来闯荡，然后可能对所有事情的看法和他们不一样了， 嗯嗯， 但是我们就必须去反思这种关系，对，不能一直保持这个样子啊，我觉得， 嗯，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编辑张琪，感谢张琪。 嗯， 起床的雨轻轻地吟唱，那美丽年华今向何方，一如落叶归后凄凉，凉风又拂转半座长阳，窗的雨轻轻地吟唱，我美丽年华今向何方，愿若流水无心何妨，再化作云雨某夜已你西窗，西窗的雨呀轻轻吟唱，我美丽年华今向何方，流水呀无心何妨，再化作云雨某夜已你西窗。